锵锵三人行，哎，你们两位最近在网上看了吗？这个又聊明星呢啊，聊明星移民呢，说是先是聊这个本山大叔赵本山，撒风闻说是已经移民加拿大了 啊， 哎，结果后来人本山自个儿出来这个辟谣嘛，就是说都是胡说八道。我移民最多就是从北京移民到沈阳，从沈阳移民到北京， 这叫移民，这叫流民。 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的根儿在中国。这下那好多网友对本山大叔就竖大拇哥了，是不是？好样的，这中国人不愧我们支持你啊！然后又聊一人，就巩俐了，说巩俐入这个新加坡籍了，是吧？最近也是这个闹闹嚷嚷，说的很多。 巩俐新加坡籍啊？我还以为 她老公以前那个老公是新加坡人嘛，是吧？ 以前的。 现在 我还以为他移民迈阿密，我以为他的加入了迈阿密的什么帮呢？ 反正呢，这个你看网上基本上是往哪聊呢？往爱国不爱国这方向上聊 啊。 但是呢，就我觉得文道有个角度啊，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呀，咱先把这事儿放在一边，就是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一个国家它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经济体，那么他们之间实际是存在竞争关系的。什么竞争呢？很重要的一个是人才的竞争。你看，就是说各个国家乃至于各个地区，它有不同的吸引人才的这种政策。 对， 人家讲我最近呢、啊，比如说谈这个经济问题啊，采访不少行业的人士， 现在与时俱进，不得了啊！ 那当然，加强学习 啊，这个整天什么衍生工具， 对， 响应了领导人的呼召啊， 就是证监会该 什么叫不拿衍生工具啊？这个 厉害！哎，今天我再跟你讲人才衍生工具，人才就是。我为什么讲人才啊？ 那不就宫外孕吗？ 啊，宫外孕。为什么我说我采访什么行业的人，不管是金融业还是这业那业的人哈，他们都深有感触的跟我讲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人才难得。就是连我们老板是，就是说人才难得。就说到底， 你那个才是有木字边的还是没木字边的？ 哎，哪个更根本？这也是一个问题。就你比如说像咱们前一阵说这个什么金融大鳄，或者说是中国该不该这个拿出外汇储备来， 咱们快引进巴菲特了，据说咱要入中国籍了。 真的吗？好啊 不是，你说奥巴马选了以后不是有中国人在感慨吗？什么时候让我们华人当美国总统不错。 哎，你说这事儿也怪啊，奥巴马当了这个总统，我现在发现呢，有那就是 DNA 荣誉感，DNA 集体， 肯尼亚跳舞， 不是这种，中国也有。你比如说中国有人就骂，我看网上有人说骂巩俐，就是说你是挣中国人的钱，而且呢，你长这模样都是中国人的模样，你知道吗？你就凭着中国人的模样，你才能挣钱，你才能够成为什么国际影星。我当时就想这个奥巴马在美国当了总统，肯尼亚全国放假， 对， 狂欢。肯尼亚也没说他爹当年怎么背叛了肯尼亚，甚至还找了一白人老婆，生出这么一杂。 肯尼亚说你就长得肯尼亚面孔。 但是你也要这么想，新加坡我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很多人一听呢，以为我在贩卖台独理论。我说这个世界上华人建立了两个国家。就是说不一定你同文同种就是同一个国家。他说你说台独吗？我说不是，是新加坡。你这个角度看，我们中国过去有这么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叫天下。其实这个天下的核心是华文华人的天下，就是说在一个天下里面，你不一定是同一个政权。对，你看新加坡70-80%的人是华人，你如果照你刚才说的，你明明长得中国人的模样，你干嘛入新加坡？新加坡人也是跟我们长一模样，你光要就长这个样，对不对？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而且也能说华语，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他还是在同一个天下内流动。 但是我听不少人讲过，新加坡这么个弹丸之地哈，按说人口也少，那么他在这个经济方面啊大大的出名，就是说他有什么吸引人才的这方面的 很厉害。新加坡你看他原来呢，现在最历史回顾历史啊，你觉得整件事有点这太戏剧性。你知不知道当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同一个国家？新加坡是分离出去的，而且那个分离是被迫分离的。就当年李光耀在带领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的时候，电视机镜头前是哭的。为什么呢？他真的流眼泪，因为那个地方就像你说的弹丸之地，水也没有，自然资源什么都没有， 他这么退出去，就等于他觉得感觉是我们这批华人中国人给逼迫的， 就等于香港岛要脱离九龙跟新界。 对，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多难受。几十年之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各方面发展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去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就这整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全是针对性的。你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我们知道华人的地位是低的， 嗯， 就华人很有本事，很有钱，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在马来西亚，你当一个华人，你念书，你成绩很好。假如你是委屈，你不要说委屈。假如你现在是马来人啊，你是华人，两个同班同学，成绩他比你还好，但是你就能上大学，他就不能。 对， 因为他要保留名额， 要限制华人的力量。 对， 整个东南亚在二战以后有一种被中华吞没的一种恐惧 感， 从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他们以前，你知道以前二战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你一个大国强了，它这些都是辐射区，所以他们就非常，所以排华一系列的事件，对不对？而且华人在那里掌握经济命脉，所以马来西亚不能讲中文文学，我们现在文学研究叫华文文学，就是马来西亚那里开始用的， 对， 只能讲华文文学，讲中文文学就是反动，颠覆国家政权。 为什么中跟华有什么不同呢？ 中就是代表有国家概念啊，你在包括中国的 文化概念， 华就是一个。 新加坡 华侨嘛，你看我们现在叫华侨，不叫中侨。 我明白了，所以现在人家还说呢，说这个道德多元化的时代哈，连爱国也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 对， 比如说你爱的是政治中国，有些人爱的是文化中国，有些人爱的是乡土中国，有些人爱的是历史中国， 对， 是吧？这个就是 所以华的范围比中大。 对，就是我刚才讲，因为你华你是可以扩大到新加坡跟马华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看。当马来西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华人，有那么多英才在本土可能会被埋没的时候，新加坡的机会就来了。新加坡就用很多方法去吸引马来西亚的华人精英到他那边去，在他那边住，在他那边工作。那么后来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不是有移民潮吗？新加坡又来了。 对，而且香港那时候走的都是精英白领，那97害怕嘛，对，他们走是这些人呢就被美国、加拿大还有新加坡他们吸收了。 新加坡从来都是一个很擅长吸引世界各地人才，那么这几年搞这个金融产业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倒掉之前，金融业那么旺盛，新加坡要想办法跟香港竞争啊，于是就想办法吸引外国的、欧美的、日本的金融人才到那边去。新加坡从来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香港的移民政策就是新加坡的反面，所以他们在检讨香港的移民政策呢，用的是美国这种大国的就人道理由移民，就是香港的男人到广东找了一个女的，生下了几个小孩，那个女的暂时还不能来，那些小孩都先过来，那女的不知道。所以现在香港的移民都是单程证嘛，每天最大数量的都是广东的农业人口来的，文化程度都是小学程度，小学到中学程度， 有一部分。 所以香港现在本身啊，就是有个反省的声音。一部分他们从功利的角度来，他们讲的他是不行啊，这香港的人口数字，白领都移民出去，进来的都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香港的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怎么办？但是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你从这个家庭团圆的角度， 这是必须的。 你这个大国美国也是这样嘛，你反正你嫁给美国人，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美国人。 对， 所以美国它就是双管齐下。 对， 它在人口上，你反正美国人在外面找了什么老婆了，三这都收进来，但是另外它有一个强大的大学系统，把全世界好的聪明的人，印度多多少少聪明的印度人现在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大学生跟印度大学生占的主要的优势，他美国人你在那里要抱怨死了，所以他就是双管，香港现在是后面，新加坡是前面的。 对，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啊，你有玩过电脑游戏吗？玩过三国志吗？ 听说过。 那你看玩三国志的话啊，你就会知道，三国志你最后想统一天下，比如说玩这个游戏，你要统一天下，统一天下要怎么办？要有人才嘛。这人才怎么来呢？有两种玩法的。就第一种，你在国境内天天搜索啊，培养人才。第二种呢，最现成的，就刺探别国有什么人才，重金把他劝诱过来。这种方法多现成，多方便，对不对？那么现在世界就是这样，就全世界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把别人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 给挖到我们这边来， 诸葛亮要走马超嘛， 对啊，就是这样的， 挑灯夜战嘛， 这个道理。 对，你想美国当年把很多这个德国科学家和 就是 科学家吸引过来， 就是、啊、 那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就起了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 对啊， 是吧？ 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不要被爱国这个问题，不是说爱国不重要，而是说不要被这个问题垄断。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什么教训？就是我觉得像前阵子钱永健拿诺贝尔奖那个事儿。很多人就慨叹 说他不是，他说他不是中国人， 对 吧？ 对，然后呢也有些比较理性的声音，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们的华人拿诺贝尔奖的那些华人科学家呢，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籍，或者是拿奖的时候是在美国，什么时候能够由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做研究拿诺贝尔奖，这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日本，比如说日本科学家，一个英国科学家，一个德国科学家，在咱们北大清华做研究而拿诺贝尔奖， 没错， 那你更厉害。 没错，我觉得 现在很多专家在三里屯努力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就刚才说，你还说这个新加坡为了现在吸引人才，连什么就跟同性恋什么都有点 哦，对，这很大的争论。我们知道新加坡一向给人的感觉是道德上很严肃嘛， 嗯， 比如说口香糖不能乱嚼乱吐在地上，对不对？一大堆这种规矩， 车子划花了就打鞭子， 对对对。然后呢，肛交是犯法的吧？ 嗯。 可是呢，最近几年有很大的争论，就是因为这个李显龙啊，曾经暗示过，那国会里面也在辩论，就是同性恋该不该合法化。那么事实上，新加坡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就是他有好几次那种，不是那种彩虹大游行，你知道吧？德国、美国都有嘛，就是一帮主要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会上街游行庆祝性取向多元化。新加坡现在年年都有啊，就这么一个国家，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就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流行讲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嘛？ 对。 那么有这么一个研究，就说呢，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它对同性恋越宽容、越容忍，它的创意文化指标有这个量表就越高。 嗯。 那创意文化指标越高，它文化产业就特别好。那新加坡呢， 创意文化是这种交叉链练出来的。 你知道这个国家从来，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它，不带贬义的，是机会主义国家。就它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它随时要掌握世界各地最新的这种消息，掌握时局，掌握机会。它一看哟，现在人人都搞创意文化产业，我也得搞。一搞说发现，哎，我这个国家严肃有余，认真有余，但是创意不大够，怎么办？ 嗯， 哎，一想就想到，哦，原来同性恋是可以搞的。然后呢，所以你看，他这个国家，你看，你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他那么严肃的国家，为什么这两年开放赌业？ 嗯， 这是不是很败坏道德呢？ 对。 所以你要想这个国家，你千万不要认真的把他平常挂在口上那一套。 他的道德是公正，香港也一样啊，香港意识到这个进来的这个低教育人口的大数量对整个这个，然后怎么办呢？高科技人才嘛，要引进这个，像大陆引进所谓叫优才计划，引进了，进来的都不是科学的，进来谁啊？有名的 李宁， 李宁了 啊， 那举着火炬的， 对， 那是啊， 李云迪， 李云迪来了。那 朗朗也来了， 汤唯 啊，汤唯， 汤唯现在来了，你封杀他就来这里了啊。还有朗朗、 嗯、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 嗯， 啊，巩俐错过了啊，去新加坡了，以后接下来一大堆的演员都会来香港，因为李宁说的对嘛，香港这个钱容易出去嘛， 对呀、啊， 税又低嘛，旅行又方便， 而且这个 BNO 护照100多个国家免签， 啊、你说这个 啊啊，多好啊， 嗯， 美国呢其实在这方面是很松的，美国非常奇怪，他那个绿卡、啊。有一种方法是中奖的 lottery， 对不 对， 对， 就是说你上网你去投奖投中了，不是钱，是一张绿卡啊。 啊， 对，当有的彩，美国专门国家计划啊，然后就说你中了这个卡，可以在美国工作，可以在美国学习，可以在美国怎么怎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们是非常优才计划，那很多人呢、啊、我不讲名字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拿美国绿卡的，就是你只要证明你的专业有长，你参加一个学会，你在国际上得过奖，你就可以申请。很多中国现在的专业人才都是用这个方法入了美国的绿卡， 然后又回到北京。 对， 所以呢，在美国生活没什么意思，你这个专长待着也根本生活不了。 所以我们要这么来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在中国常常讨论，就是我们人才外流，我们把这个问题当成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讨论，它不是，它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不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考虑的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常常想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中国人更厉害、更威风？我们很少去想，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精英愿意来中国？就不是像你刚才说去三里屯那种啊，你说这个 三里屯的人才啊， 我们的人才 研究中国妇女的， 对，我们的人才去了美国都在人家大学， 你没有保证意思， 人家的人才来了，我们这都在酒吧， 说明中国兴盛啊，这个， 这是他们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来呢？我国现在不是很牛吗？ 他是这样。的确也有很多英才愿意来，可是他来呢，他是来工作来做生意，他不一定愿意入籍。就说你要愿意入籍的话，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入籍表示我对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很有信心，我对这个国家目前的各种生活状况我相当满意，我对我这个现在要入籍的这个国家，他给我在工作上的 工作 领域上面的 提供的方便 还有他的丰富的资源都很好。所以做学术的人喜欢到美国，是因为美国这方面资源太强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应该拿这样标准来看回中国，我们缺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怎么去吸引。 你比方说你在德国日本，你读得再好，你一个外国的人，尤其是一个亚洲人，你很难会大学里让你做终身教授或者系主任的。你去看，你中国人很多在日本做得非常好，做来做去还是讲师，那个主任啊、院长啊，这些还是日本人。德国也是，只有在美国，你看看杜维明啊、刘凡啊，在美国有一大堆，你只要做得好了，这一个华人面孔，他就让你做部长。 搞科学那批根本不会 来大学里了。反过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德国它是单一种族。他的国家强就是种族强，所以他的这个美国从来不是单一种族，他美国强不是他美国人强，你知道奥巴马就最有名的那句话，这句话嘛 ，No Black America, No White America, No Latin America, No Asian America, Onl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他就是四年前的，就是没有白的人，白人美国，没有黑人美国，没有拉丁美国，没有亚洲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四年前的这句话就使他大出名 嘛。 那但是中国的情况你看在哪里呢？中国一方面像美国一样是56个民族，是很大的一个多种族，但中国又是很强大的这个单种族的意识，又像德国日本，所以你不是汉族的，我们真难还想象说北大中文系找个老外做系主任，你说你能接受吗？ 哎，咱们足球教练不都可以找外国人吗？ 哎，那就是这洋玩意儿。 我们呢是有不少的所谓的外教或者是外国的精英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被聘请，可是问题是你离整个国家的这种全面开放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我想我们今天中国的人都有强国梦，而且都觉得这个梦并不是不现实的，是可以成就的，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怀念唐朝的时候，觉得那个盛世快要回来。 哦，那是海纳百川 呢。那对，你看唐朝的长安城里面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不是汉人啊，胡人， 这唐太宗都是胡，都有胡人。 对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三里屯。 李白不是生在中亚碎叶城吗？ 是啊， 对啊， 没准李白都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有可能啊。 对所以你看，就说当年的唐朝变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那个有某种程度上跟今天的美国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要强大，不要去计较。哎呀，什么人要走了？巩俐要走，我们就让他走。我们该计较什么时候这个Brad Pitt 或者 Angelina 走了一个巩俐不算什么 ，Angelina Jolie 要来了。 对对对， 你该想 或者牙买加那博尔特来了，改成咱以后 再到三 对啊，咱们混一下血，中国奥运会上短跑也拿进。 对，再想想这个多好。 广告之后见。徐老师， 大道理都通，但是看到女演员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中国人的心里还是有点巩俐。 章子怡 现在也不是跟鬼佬这么亲近吗？对不对？汤唯一拖，咱们不是说丢了咱们的脸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全民一影对象啊。 我给异族这个 谁说？我没引言他们 啊，你没引言他们， 不好 啊，你 潘伟 大公无私， 潘伟 啊，你大公无私， 潘伟是跟梁朝伟，还有个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我 历来有这个心理，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心理？就是说，咱们喜欢的女演员，这种就是，尤其是我们热爱的这种女演员，这个你以前这个霍兰英啊、田华啊，要是我们知道她跟什么外国人在一起， 对， 我们对这个白毛女的感情都会发生变化了嘛？所以这种是非常。非常微妙，这个在另外一个领域研究，这跟人才引进是在不同的范畴里去讨论。 对，但是说实在话，这事儿啊，我也有点这个，有一点疑问，就是说，那咱们不是刚开完奥运会吗？ 啊， 奥运会的时候不是还咱们张开胸怀海外军团都喝彩了吗？ 郎平啊什么？ 郎平领的执教的美国队不都把中国队打败，最后中国人民不都是理解了吗？喝彩了吗？ 你一看有女演员跟外国有关的什么绯闻出来以后，你去看那些跟帖，你在网上去看那些跟帖，那个骂的真是厉害啊，一句一句一句骂上去，这宣泄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一种宣泄，就是这个时代跟民族有点关系，又不完全是。 但如果反过来 讲，屈辱感，屈辱感， 但这个。